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下面这个问题。那个国考考官，劳动公司法关于特别决议事项啊，明文规定可以用章程提高退出和原处，那普通决议事项会怎么照办？在看这个题目之前呢，先看一下174条这个法条。你可以看199啊，可以看174。199条第四项是有明文规定说关于出席处和原处，章程最高之规定可重新规定。那174条呢，关于普通决议的事项里面呢，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授权。那么普通决议事项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就是法条所规定的普通决议事项里面呢，可不可以把退出提高？我们看个例子啊，例如说来，我们看一下184这个条文。184条的民法还有名吗？在民法还有名，我看公司法18。184条，你看是规定说，股东会呢，得查核董事会造句的表册、监察的报告，并决议盈余状态或亏损的拨付。它这里有一个决议，那你看第二项、第三项，它并没有特别提到说它这个决议的决议方法是什么。那如果法条上只有讲决议，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讲决议的方法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就应该是用174条。174条规定的话是代表公司发行股份同意过半数股东出席，出席股东本人过半数同意行之。所以呢，照184的规定来看呢、啊，如果说今天股东会呢要去决议盈余分摊、亏损拨补案的话，依照184条第一项，再加上174条的规定，要经过股东会的普通决议就可以算作。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那章程啊，可不可以把184这个决议方法啊，从普通决议事项里面的规范，把它的追溯度拉高，把责任度拉高？那我们请看第六位这边，先来看第一章解公司法的问题的时候，记者哦，在分数的高低上看的是你对法条的了解，还有公司法精神的掌握。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让写个前言，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把它点出来。还会提到说，公司法在民国72年修法的时候，为落实《道法公规》解释100号，明文规定呢，可以用章程提高特别决议事项的追溯度判断原数。该号解释是针对特别决议事项所做的解释。那普通决议事项会不会比照办理呢？就两说了哈。第一说，这是梁永贤老师的看法，梁老师认为说可以哈。他认为可以的理由呢，很好理解，他认为说，今天如果把注意数拉高，那决议数拉高，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决议方法，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错。如果说今天把注意数拉低，决议数拉低，那这样就比较不严谨，我可能就认为这样不妥当。可他现在是更严谨啊，本来注意数规定过半，现在把它从3/2讲，是这样。他说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决议方法，强化股东会决议的慎重，这样应该不可以的，那是一种考量。不过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公司法讲的是做生意的事。做生意的话，就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啊，一直有一叫迅速定钱的考量。商业行为啊，很重效率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呢，它第一个从法条的历史解释来看，认为说我们的法条上允许章程把注意数的就拉高，是100号解释的落实规范。那100号解释是针对特别决议事项所做的解释嘛？那普通决议事项并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基于这个民事歧义排除其他的法理，普通决议事项应该不可以这样做了。那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很具体。这样的说法不是很理由不是很充分。那其实这个学者，我听说是林国轩老师的看法。林老师的看法其实有2点理由，可是因为我后来想说要详细说嘛，所以我就把他比较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当成是下面这个管见理由这边的哈，那就托了老师的一个学说来当做自己的来用。或他会提到说呢，我们认为应该才否定说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会出这个题目都是林老师，所以我就讲他的见解。那我们认为说决议的方法先重，除了事关决议的慎重之外，还有决议效率的考量。那立法者啊，既然已经分了，当初立法者呢，他去分哪些事项特别决议，哪些要普通决议的时候，就立法者已经考量过情势轻重这个问题。那184这个案子啊，既然立法者没有特别把它认为是特别决议事项，那就表示立法者认为184这个案子不是重大事项。那既然立法者不是认为它是重大事项的话，那么我们要去追求是决议的效率。那既然这个决议的效率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认为说啊，不能够违背立法者的意思，把注意重点就拉高。所以其实法条里面呢，会去分所谓的普通决议、特别决议是立法者对于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的事项，根据这个情节轻重区分它的决议方法。那我们应该尊重立法者这个区分，就是合不合理那是一回事，那是立法者的选择。立法者既然选择，我们要尊重他嘛。他既然认为184不是个重大事项，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重大事项的方向去修正。这个是这个题目应该这样处理的。好，那关于股东会的决议事项，我们看第7页上面还有董事会的决议方法。董事会决议方法这一边呢，股东决议的规范在206条，我们再看一次。来，请看206条第一项，这个条文有修，我刚刚读过。206条第一项提到说，董事会的决议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该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出席董事过半数的同意行之。 所以请注意，董事会他就算人头，他就不是算股权数。为什么董事会算人头？第一个，董事不见得是股东嘛，所以董事不见得有所谓的股权。而且呢，算股权在股东会才算股权，我们现在看的是董事会。那董事啊，不管你持股多、持股少、有持股没持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董事的身份跟持股数没有关系嘛，对不对？而且二来呢，每一个董事啊，都是被我们的公司的股东选出来经营公司的人，就好像说每一个立委啊，不管在大选区、小选区得到选票是多是寡，你在金门得到的票数可能很少，可是你也是立委嘛，对不对？你在台北市这边得到票数可能很多，可是还是一起立委，在立法院的院会，每一个人都会叫吧。所以呢，每一个董事都有他人格上的重要性，他都是被股东会选出来经营公司的人。所以我们在董事会这边呢，算的就是什么？就是人头数，不是看股权数的。那接下来呢，董事会也会有所谓的特别决议事项，这个呢，它的决议方式一样是三分之二出席出席过半同意的。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看246条，来看一下发行公司债的规定。246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呢经过董事会决议之后得募集公司债。好，先看到这边，然后我先看第二项，前项决议应该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的出席董事过半数的同意行之。好，仔细看，它这样就没有。所以董事会特别决议事项呢，法条没有授权说什么台调高那出席数跟股权数，对不对？董事会特别决议事项呢，他也没有说什么出席数未达三分之二都可以过半数的董事出席出席董事三分之二同意行之，他也没有这样类似的公司嘛。所以他就要求说一定要三分之二出席出席过半同意。那么如果董事出席数未达三分之二怎么办？不怎么办？那就离过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法条，来，请看205条。来，205条第一项规定说，董事会开会的时候，董事应该要亲自出席。你把那个应亲自出席把它画起来，这就是董事的特殊性，董事的重要性。我们人民呢，在选总统的时候、选立委的时候，我们有投票的义务吗？没有，我们投票权利，对不对？那请问立委有出席立法院院会的义务吗？有啊，因为他们受了人民的期待，他应该去出席立法院院会，参与立法院的投票才对的。一样的道理呢，股东呢，对股东会没有出席的义务。股东出席股东会是权利，我不想亲自决定是我的自由，这是公司对股东的一个要求，可以说是没有要求。所以当我们的股东呢都不来开会的时候，公司法只好说好，没关系啊，如果股东都不来的话，那出席数未达三分之二，我们可以给你过半数出席，出席过半同意避免流会，对不对？可董事既然受着股东的期待当选的，那么他们应该有义务要出席董事会。所以呢，在第209条这边、208条这边、205条这边，才会特别规定说，董事要亲自出席董事会。那如果实际上董事就是不来会，就没有办法开怎么办？就代表这些董事没有认真做事，认真做事把他赶下来就好了。换人吗？就换人做。如果你选的立委就不去开立法院院会，那我们该怎么办？罢免他就好了。所以才会有199条这样的规定嘛。199条说，如果我们选出来董事，你不喜欢他，觉得他是不认真做事，就解任他啊，换新的啊。然后有董事都不开会，不来开会，然后因而被解任的话，这是一个解任董事的正当事由，就代表说这个董事显然不是的，我们赶走他，那是正常合理的事，那也不用对他负损害的。好，所以在董事会这部分呢，它有很多特别决议的规定，不关于特别决议的规定，它就没有准用股东会这边的那个出席数跟决议所导致的规范。好，基本上呢比较重要的文章，我们翻回第二页这边，来看一下公司法中的其他的分类。我们介绍过学理的分类，啊，学理分类分呢，有了分的公司制的公司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是第二页这部分，看公司法中的分类。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分成四类嘛，就我们刚刚介绍有无限、有限两个，股份有限。那如果看这些法条的话呢，它就有特别规定说他们要负的责任啊，还有股东人数。例如说无限公司的部分，你看第二页上面的括号一提到说是指个人在股东国组织对公司债务负担连带无限期限责任的公司啊。有限公司呢，一人以上股东国组织就行出资的无限对公司负行责任嘛。两个公司呢，有一人以上无限责任股东跟一人以上有限责任股东嘛，那无限责任股东负担连带无限期限责任，有限责任股东呢负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东或是政府官方一人所组织哈，全部资本分为股份，那股东呢就是股份对公司负行责任的公司。那为什么要去定做二人以上、一人以上做这样的差别的设计呢？这个我们后面讲到一人公司的时候再去做解释。好，再往下看，有所谓的本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立嘛。本公司啊，这个是实务上，我们很常把它讲成总公司这样的公司形态。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啊，某家公司呢在台北有台北总公司、高雄分公司、台中分公司。 那分公司呢，在诉讼法上呢，是一个可以，是一个适合当事人，对不对？它是一个非法的团体嘛，是条第三项可以这样用。但是啊，分公司在法律上，它不是一个权利义务的主体啊，所以呢，它在诉讼法上虽然可以成为当事人，不过在实体的权利上，它的权利关系都归属于它的本公司的。那总公司是什么？一般民众的说法，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依照公司法的法条写本公司跟分公司，哦，了解总公司跟分公司。再往下看，下面这个分类叫外国公司跟本国公司哦。我国法关于这个区分呢，是看什么？是看公司设立的准据法是我国法还是外国法？如果依照中华民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就叫本国公司；如果依照外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就叫外国公司。那至于公司设立的资金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资金，这是我们一般常讲说我们的本国公司。我们常讲说啊，这家公司是外资啊，这些公司是中资，中国来的中资啊。那这个讲的是资金来源啊，资金来源跟他的公司的国籍没有关系。例如说，假设外国人从外国带钱进来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家公司，他是外资，但他是本国公司，这样可以理解吗？例如说，中国人呢，我们讲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啊。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呢，经过一个投审会的审理呢，符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范，然后来台湾这边，依照台湾的法律设立一家公司的话，那这样他就什么公司？那就是本国公司，这样 OK 吗？好，那请问大陆的公司是本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比如说联想，联想在大陆是很有名的电脑公司啊，对不对？它是本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如果是民进党就说它外国公司了，而国民党就说它本国公司了。那基本上我们的政府呢没有总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设立一个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的人民关系条例啊，就把它定位成是一个特殊形态的公司，它不是外国公司，但它也不是本国公司，它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公司，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那其实这个还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特殊性来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大陆公司说它是外国公司哦，但它也不是本国公司哦，它是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公司。再来往下看呢，外国公司的定义这里啊，它说是以利益为目的，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并经过中华民国政府认许，在中华民国境内营业的公司，第四条是这样子定义。这边有个认许哦，认许这两个字，把它圈起来，先了解它的意义。公司法里面有一个外国公司的章节，在那个第370条底下，你可以看一下第375条底下。基本上这里呢，从来没考过，因为啊，可能他看你们的关系啊，有可能是把聊太后面，就是来不及翻到，就出来了。那这个条文稍微看一下就，我相信在那个申论题上是不会这样，没什么好聊，但选择题就有可能。那这里呢，在371条这边提到说，外国公司啊，非在其本国设立登记营业者，不得申请认许。那这边也有个认许的文字，那经过认许之后，才是中华民国人，才是外国公司嘛。所以在认许的意义是这样，就是说认许的这个认知承认，许是许可嘛，承认它是一家公司，然后许可它来台湾营业，这叫认许。那为什么必须承认它是一家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法人跟自然人毕竟不一样，我们自然人是只要呱呱坠地之后，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是人嘛，对不对？那如果当然生出来的东西很奇怪，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嘛？但是基本上它原则上就会认定这个人嘛。好啦，那公司呢？它不是事实上成立，公司是依照准据法所设立。所以今天举个例子，简单例子来看，假设啊，今天如果说，假设海南岛独立，如果海南岛独立，或是香港独立。香港就独立，然后跟国际宣称说它是香港民主共和国和香港人民共和国，假设它是这样。那如果有一家公司依照香港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那这样它是一家外国公司，它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承认它，因为啊，这个前提是它是依照法律设立的公司，它依照法律是香港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可是如果不承认香港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那我们怎么承认它的法律呢？那如果它是依照我们所不承认的法律所设立的公司而取得法人土地的公司，那我们怎么能够认为它是一家公司呢？因为它所依据的法我们就不承认啊，那更何况是它这个公司人格的存在，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承认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国家主权的存在，然后我们进一步承认它设立所依据的法律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法律，那它因为这样取得人格的，然后我们才允许它在中华民国境内营业。不过因为我们的国际局势的关系啊，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资格不去承认别人。大家只是别人不承认我们比较多了。那但是中华民国的公司呢，放诸四海，其实绝大多数国家呢是不会为难我们的。政治上呢，可能不敢认我们这个国家，但是在经济上呢，他们都会承认我们的公司是合法的法人。所以呢，在我们跟国际开始有比较频繁的接触之后呢，去年的年底，证交法修了一个法条，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证交法中关于外国公司的定义呢，跟公司法是不一样的。请看证交法第四条的第二项，它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说，我写在讲义上面有啊，听到没有？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说，本法主称外国公司的为以盈利为目的，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的公司，你去跟公司法第四条比较一下，差在哪里？它在经中华民国政府认许这个点上，对不对？所以在证交法里面所称的外国公司啊，是没有认许程序的哦。只要是依照外国法律组织设立，它就是一家外国公司。我们在证交法这边呢，没有认许的这个考量。为什么呢？我就看下面争辩题，还提到说，为了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哦，符合国际的趋势，参照企业并购法对外国公司不需要经过认许的规定。而且主要是下面这个，他说基于啊，我国企业在美国或日本为了募集发行 ADR 或 GDR。ADR 跟 GDR 是一些有价证券，这以后证交法会学到的。等也不需要经过外国政府认许的平等原则，以及考量本法的规范，外国公司在我们的境内其实没有实际上的营业行为，它是来国内呢提供它的有价证券为买卖而已哦。所以我们在证交法这一边呢、啊，经过主管机关的考量啊，认为说那就把认许程序取消好了。其实最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去美国上市，我们台湾的公司去美国发行 ADR 的时候，人家美国也没有在认许程序嘛，他也理所当然认我们是一家公司，他没有说要先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然后再承认中华民国所颁布的法律是有效，所以你们这家公司是一家依法成立的公司，人家也没有这样刁难我们呢、啊，那我们也怎么去认许别人呢？所以基于这种国际间的平等原则，因此在证交法里面所称的外国公司，它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认许程序就可以理所当然承认它是一个有法人格的外国公司。所以公司反正证交法对外国公司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这一部分呢，请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因为这是去年年底才修的。那这个部分呢，因为1月4号的时候新法已经公布了嘛，所以现在已经施行了。好，再往下看看本国公司呢，我们就说相对于外国公司的定义啊，就是依照我国法设立的公司嘛，所以呢，我们的公司的国籍的区分呢、啊，就跟船的国籍一样，哇，哪一国国籍就哪一国船，在哪边注册哪一国船嘛，对不对？所以依照中华民国法律注册的公司就叫中，就叫我们台湾的公司，就我国法上的公司了。所以，我们是采什么准据法主义，不是采普通的国籍去认定，也不是采资金的来源去认定。好，那接下来再翻回到第七页，我们来看第三个。基本的概念叫公司负责人，这个呢，在去年年底那次修法也有修正，就是这个重要的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七页这个公司负责人，一般我们重视公司负责人，就是讲公司的董事长嘛，主要是公司的负责人。比如说，今天假设问你说鸿海的负责人是谁，我们就不会怀疑，就会说郭台铭先生，对不对？那台积电的负责人是谁，我们就会说是什么，是张忠谋先生。但是啊，公司法对公司负责人概念没有这么狭，很大。我们来看公司法第八条。公司法第八条就规定说，公司人所称公司法中的负责人，在无限两合公司是执行业务代表公司的股东，是执行股东也是公司负责人，代表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负责人。第二项规定说，公司的监理人或清算人，或者公司的发起人、监察人、检察人、总裁、总裁监督人，在执行业务的范围内也是公司负责人。所以呢，就有两个概念呢，请看第七页这边。我们有所谓的当然负责人，无限两合公司叫什么？叫代表公司或执行业务的股东。有限跟股份有限公司是董事，所以呢，股份有限公司有至少三个董事嘛，每一个董事都是公司负责人。那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是公司负责人，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所以董负责人不一定是董事长，他的概念是比较大。那所谓的当然负责人是这家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他都要负公司负责人的责任。那公司负责人有什么责任？我们后面陆续会介绍。那下面这个职务负责人啊，他们承担负责人的责任，只有在他直线范全线范围内才会承担负责人的责任，就把他称为职务上的负责人。那这边提到经理人或清算人，前面讲的是公司之，对不对？所以四种公司啊，都可能会有经理人或清算人。那后面有提到说，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监察人、检察人、总裁监督人，这代表说只有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公司形态，才会有发起人、监察人、检察人、总裁监督人这些组织设计哦。所以另外三种公司是没有的。那这一次修法新增了一个东西，叫做实质负责人的概念，来请往下看啊。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拿作为考，这个很重要。他说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啊，请注意，相较于第一项跟第二项， 是四种公司，而且部分是公开发行，都适用的概念之下，来到第三项这边呢，它只适用在公开发行公司。公开发行公司的非董事，实质上呢，执行董事的业务，或实质上呢，控制公司的人事、财务、业务经营，而实质上呢，它实质写了三次，指挥公司董事执行业务者，跟本法的董事同负民事、行政、行政责任。先讲一下这个条文背后的精神是这样，台湾人很爱用名目，为什么呢？总觉得不要挂名就不会有责任，那这一般民间的认知是这样。那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情况是，公司的董事是某些人，而真正背后负责指挥这些董事是我。那这样的话，如果将来出事，是那些人头去负责，那我不用负责，因为我不是公司的负责。那例如说今天假设啊，有公司的负责人，名义上那些负责人，他可能做了一些不利于公司的事情，被股东告背信。可是背信呢，他的责任的他的背信这个刑事责任也好，我是民事主任非常，他责任前提存在前提是，他必须是公司的经营者，他跟公司有唯一义务关系嘛。如果说我今天是公司的大股东，我持股公司持有公司的股权很多，我要自己当负责人也可以，可是我不想这么做，我就选三个人出来。那这三个人的挂名董事，实际上他们都听我的话在做事。那这种情形之下呢，我没有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因为登记的负责人不是我，对不对？董事不是我。那将来如果什么事是他们三个去扛责任，不是我扛责任。但是这种情形啊，我的身份呢，在学理上保称为影子董事。影子董事可以理解，我是一个影子。因为美国人把这个情况叫做 shadow director， 就是我是个影子，我是一个实质上的概念。那这种情形之下，我却没有责任，可是我享有权利啊。可是其实你仔细想想，我的权利是一个不得不服从的权利嘛？是说，那董事不听话，他们就会负什么义务吗？其实倒不是，只是因为这些人啊，他们知道，他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当董事，是因为我领他的，那他们或多或少就会特别尊重我讲的话。所以举个例子来说，这只是举例啊，没有代表任何事实。假设说在选举的时候啊，你受到某个集团或者某个财团给你很多的金钱上的支持，例如说有一些商人呢在选前夜就表态说我们要挺谁要挺谁，像这种情形的话，那将来这个商人在他的商业上需要政府的帮忙的时候，我们政府会不会想说当初是因为你挺我，所以呢我只好回报给你，所以呢别人的申请案可能比较慢，你的申请案可能会快，别人可能不会过，你的可能会过，就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公司法这个法条就是说，如果是那个隐身在幕后没有挂名董事职位，那实际上掌握这样能力的人，我们就把他当成是公司法上的负责负一样的责任啊。所以他有这个法条啊。那我们先不要看他的弹书，先看下面的征订理由。他说，鉴于公司法就负责的认定啊，原则上是采什么形式主义啊，也就是说。有董事职称这个挂名这个人才能叫公司的负责人，有经理的这个职称才叫公司的负责人，有监察这个职称才叫公司的负责人。那对于那些隐身在幕后的人呢、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到说，公司实际上的经营者啊，往往退居幕后，名实不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使实际上行使董事职权，或是对名义董事下达指令者，都应该负公司负责责任，使其权责相符，建议保障公司和公司负责人的利益哦。所以就定了这个第三项。那不过呢？我们先不要管这个条文有什么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弹书。这弹书比较特别，是说，但是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啊，促进社会安定，或想增进公共利益的情形啊，对政府和指派的董事所谓的指挥啊，不适用之。这个举个例子来说啊，像中华电信这家公司跟我们的人民的权益关系，非常密切啊。那大家都知道，中华电信呢，它以前是交通部电信局，那后来交通部电信局呢，移民化变成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而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以基本上呢，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每次改选董监事的时候，都是我们政府说了算，政府说谁会当选，谁就会当选。那这种情形之下呢，假设我们政府呢还力挺某些人当选，那这一些中华电信的董事长啊、董事啊、副董事长啊这些人，接下来这些人，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啊，其实通常不是自主决定的，他会尊重幕后那个政府的意思啊。所以呢，当我们执政党说了，比如说我们行政院说那个长途电话费太贵了，立委都在讲说这个太贵要降价，中华电信就会在董事会做成一个决议说降价。例如说立委们讲说我们的国内的这些网络的费用太贵了，相较其他各国来说，对不对？那立委的压力，政府就说好要降价，政府就会跟中华电信讲说你要降价，中华电信就说好，那我们降价，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例如说中油好了，台湾中油公司呢，它的那个它是一家公司啊， 不过实际上来说，还是政府是最大的最大的股东嘛。那中油的这些董事长，还有这些董事们，实际上他们做事情是依照政府指示在做。所以之前的选前嘛，政府就说啦，那个油不能涨，对不对？所以如果国际油价在涨，中油要怎么涨油价，基本上是看政府的脸色。政府说降涨，他们就那样涨；政府说降涨，他们这样涨。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中油呢，他可能就会像他们在新闻上所发布的说，他们自行吸收油的成本，就算国际油在涨，它也不能够涨，他们就选好几次把它涨完嘛，哦。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你想看看，中华电信它把网络的费用往下调，会导致中华电信的营收下降。中油呢，它没有去正确的反映国际油价的上涨或下跌，而压抑油价的涨幅。当然有一些社会考量在。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严格来说，中华电信跟中油的董事呢都没有认真做事。中华电信的董事要对谁负责？不是对人民负责。就公司法规来看，他应该对中华电信的股东负责。那怎么对股东负责？让公司赚更多的钱啊！所以中华电信应该利用它经济上的优势，把它的什么，把应该利用它市场上的优势，去把那个，例如说电信费用调高啊，反正你还是非得用不可嘛，对不对？中油呢，应该忠实的反映油价的涨跌，国际油价涨跌啊。那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确保中油的获利，可以确保中华电信的获利，对我们人民会很不爽。因为我们人民还是认为说，中油跟中华电信表面上是一家公司，实际上就是政府单位吧，我们会这样想。所以呢，我们政府想想说，对啊，如果是这种情形怎么办？那这样政府不就是幕后那个实质股东吗？那这样政府不就要负跟负责一样的责任吗？那这样政府不就要可能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等等，或是背信之类的哦？因为他没有去让股东忠实的获得利益，反而去为了全面的考量去压抑股东的获利。那这样的话就对不起股东啊，所以说我们政府就不行，要定一个法条排除他们的责任。所以电图下面说，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和其他增进公共利益的情形，例如说油价该涨不涨，调降长途电话费，又例如说调降网路费用，像这些情况，他说呢，对政府所指派的董事所谓的指挥不适用之，所以政府说我们不要负担实质负责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全民好啊。要了解这个条的精神吗？当然，这个有没有道理是一回事啊。就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它的前提要件是说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增进公共利益，这很抽象，这帽子好大。只要我们政府做了某些指挥，可能有些民众不开心、不满意，但是政府如果能够讲出这样一个理由出来，那么他们是不用负担责任的。他们不用负担责任是一回事，那些董事本身要负担责任。举个例子来说，先假设中油的负责人，就中油的董事们，听政府的指挥，本来该反映油价该涨，他反而没有涨，就自行吸收这个油价涨的成本压力，吸收了。第八条第三项的但书只有说政府不用负责任，不用负跟负责一样的责任。那请问他们三那些董事要不要负责任？那些董事啊，让公司少赚钱啊，那些董事自己要不要负责？看清楚这个问题吗？我们的第八条第三项只有说政府不用负责哦。例如说，在这边讲的中油在这里，中油三个董事 A、B、C 董事。这三个董事呢，他们都是官派的，政府指派一般我们俗称官派董事，他们都是官派的。那这些官派董事呢，政府在这里，政府呢就指挥说，哎，你们这些官派董事，我跟你讲啊，董事会里面呢不准做成涨调涨那个油价的决议。这三个官派董事说，好，那我们就不涨，听政府的话，因为我们政府派来的。好了，第八条第三项的但书说，政府不用负责，对不对？但是第八条第三项但书有说，他们三个不用负责。来，请看一下法条哦。来，请看第八条第三项提到说，公开发行公司的非董事啊，在实质上执行董事的业务或控制公司人事、财务、业务经理、指挥董事及职务的，跟本法董事同负什么刑事和行政法的责任嘛？但是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安定，还有增进其他公共利益，对政府指派董事所为的指挥，他后面是说不适用之。这不适用之是规定谁不适用这个实质负责。如果就这个条讲实质负责，他讲的是 A、B、C 还是政府 ？A、B、C 不是实质负责 ，A、B、C 本来就是负责人嘛，他不是所谓的实质负责人，他本来就是负责人，不需要用第八条第三项。那第八条第三项是要把谁拖出来？ 是要把政府拖出来，对不对？拖出来之后呢，再要这个赞助说，那政府你不用负责吗？如果啦，立法者认为说这种情况 ，ABC 他们三个是无辜的，政府是无辜的，因为考量的很大的话，那应该是 ABC 他们三个跟政府都不用负责。可是我们的法条都有写说啊，政府点点点点点对政府指派的董事所的指挥不适用之，是这个指挥行为不适用第八条的规定，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不是说 A、B、C 他们三个不适用第不适用这一个条文的规定，而且写 A、B、C 他们三个本来就是公司的董事啊，所以如果你是中油的董事，你应该满脑在想的是怎么样让中油赚更多的钱。但现在你没有，你为了公益的考量，你让中油你让中油少赚钱，那这个三个董事对中油这家公司来说就是做得不好啊。这样可以理解 A、B、C 他们三个的无奈吗？如果 ABC 他们三个可以自己决定这件事就算了，偏偏他们是政府派的，他们会听政府的话，因为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就被换掉了。那这种情形之下，法条的代书只有说政府不用负这个责任，不用负失职负责任责任，可他并没有说 ABC 他们三个人不用负负责任的责任，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免责啊，应该全面都免责，就是若需若因免责，要不要免责是一回事，但是若因免责啊。就是若因免责，因连同 A、B、C 一并免责才对。可是我们目前的规定只有什么？只有政府免除第八条第三项本文之责，我们并没有免除 A、B、C 的责任呢。也就是说，从立法来看，从立法来看，这样对 ABC 来说是不公平。如果立法者认为这些人政府去做这些指挥是为了公益的考量，情有可原，让中油自行负担这个油价上涨的成本压力，让中油少赚钱，这件事情有可原的话，那应该是政府不用负实质负责人之外，负责人的责任之外 ，ABC 应该不用负责才对。而现在却变成是法条之后讲说，政府可以不用负第八条第三项的实质负责人责任。我们的法条并没有说 A、B、C 他们三个不用负负责人的责任，所以如果要免责，应该连同 A、B、C 都一并免责吧？不会只有政府要免责吧？那 A、B、C 怎么办呢？中国的股东可不可以去告诉 A、B、C 说，你们三个国际油价涨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去反映国际油价？然后政府就会说，那 A、B、C 就会说，我们是为了全体考量的。那站在原告立场，我们就会说，你是全民的董事，还是我们中油股东的董事？你如果是我中油股东的同事，你脑袋里应该只有中油股东的利益，而不应该有全民的利益啊！这样可以理解这个精神吗？因为在法律关系上 ，ABC 是中油的董事，中油 ABC 应该对中油负责，他不需要对全民负责，因为中油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是一家公司，它不是一个政府单位的组织啊。所以他凸显的这个问题很好，他说确实有一些公司有特殊性，对于这一些转民营化的公司，它有这样的特殊性，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啊，如果这个特殊性要免除责任，就一并都免除了，不会只免除了这个政府，那忘了 ABC 嘛？而讲简单的，政府脑袋里面是谁？他自己啊，怎么会想到 ABC 呢？不止中油啊，你看台糖，台糖前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谁去当董事长？赖清德还是台糖？我换过，反正就民进党那些人啊。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些搞政治的、念医的、念法律的，突然会当台糖董事长，对不对？台盐也是啊，台盐不是推绿米啊嘛，对不对？那他们呢，这些不会推绿米啊，就会弄很妙。那一样道理啊，中华电信、台糖、台盐、中钢、中船、中油这些组织啊，他们都是公司形态的组织啊，那他们的负责人代表对谁负责？如果就公司法来说，他们应该对这些公司的股东负责。中钢是公开发行公司，中钢赚钱应该为谁赚钱？他应该是为谁赚？为中钢的股东赚。今天假设国内有重大建设，国内有重大建设的情况之下，中钢呢就卖政府那个钢材卖便宜一点，中钢的股东可不可以跳出来讲说，凭什么 你应该卖一样的价钱啊，这样确保我们中钢的获利，股东才会赚，股价才会涨啊。凭什么中钢可以为了通国家利益的考量把钢价降低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中钢今天会怎么想？我虽然是一家公司，可是我脑袋里面是认为我是一家政府单位一样，我应该配合国家中华建设。就是我们公司反而对这种类型的公司有两难。他回到家面对股东，他是带着什么公益的色彩在？就例如说像我们的证交所，证券交易所是一家公司哦，所以证交所啊，他在决定说交易的那个相关费用要怎么收取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收高一点，但他不算的嘛，就他一家而已啊。可他敢随便涨价吗？不敢。为什么呢？他虽然是一家公司，可是我都认为他具有公益性，因为他是为了帮我们政府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而来的。那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证交所他赚的钱应该不是考量，为社会利益考量，还是为公司本身利益考量？所以呢，台湾的社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公司形态。你看公司法第一条讲公司是什么？公司的成立目的是什么？以盈利为目的。开公司本来就是要缺钱的嘛，对不对？如果不想缺钱，出来成立社团，成立财团法来去做公益就好了。你现在选择开公司出来从事商业行为，就是要赚钱啊。可是你在做赚钱这件事的行为上，你却又想到说，因为这个有公益的考量，所以我就少赚点；这个有公益考量，就少赚点。那像我们公司负责在赚钱这件事情上有认真吗？不够认真，赚得不够多，但对不起股东，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了，当然这些问题呢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啊，在实务上来说，我们也不会去追究中油董事的责任，因为油价不涨，全世界就全台湾都叫好，只有中油的股东自己觉得不好，而偏偏中油的股东也在加油嘛，所以他们呢也不好说什么，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是政府的政策，不是 ABC 的关系。如果就严格从公司的法则去看的话 ，ABC 他们三个人做事不够认真，因为怎么会不反映国际油价的上涨？所以这个法条它的但书我们可以理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我的意思是说，要做就全面一点，把 ABC 的责任免掉吧，那只免得政府怕 ABC 怎么办，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呢，能看得出来说，我们政府心中只有谁，只有他自己。好，那第一个。为什么只有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才有这样的规定？非公开发行公司为什么要这些规定？其实哈，这个条文当作立法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很多公司里面哈，会有一个很妙的，这个妙的叫老板娘。为什么老板娘很妙呢？我讲这是真实状况。先举例来说，先假设我开一家公司，你们是我的员工，那我是公司的董事长，那公司基本上我持股七成，好了。上班时间我在也好，不在也好，我的配偶呢，老板娘就出现在办公室里面，他就跟你说：“你要买这个太贵，不要这样买。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呢。那那个东西应该可以去跟他签。为什么？他是我的好朋友。好了，假设他做了这些指挥的动作之后啊，你们听不听呢？很多人会听到老板娘嘛，怎么会不听呢？不听的话，我去跟老板多讲两句，就被发表掉。就听啊，那听了之后，将来出事的时候，老板娘会怎么说？”我只是个女人而已啦，不要问我这些啦。而且我在公司没有职位，我没有名片，我只是给他建议啊。那他要听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啊，是不是这样？换个身份嘛，我不是老板娘，先假如换大股东好了，持股七成的大股东进去公司晃一晃，你要去台积电可以去吗？我以前走到台积电股票，他要进台积电，他说你要找谁？我说我是股东，我请他工作，他也不会让我进去了。为什么呢？股东归股东，他是公司嘛，就好像说我们是国民，对不对？我们可以去台北地检署继续想怎么晃怎么晃吗？也就是关大伟呢，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呢，国家是我所有的呢，为什么地检署不能进来？一样的道理，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量的。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当一个大股东持股七成，我看他走到哪，全间公司都非常欢迎他、礼遇他，因为董事长要不要继续当，就看他的脸色。所以如果我持股七成，我进去公司，我就说总经理不要用这个，我不喜欢。你看这总经理还留不住了，董事我已经把他换掉。因为我连董事的决定权都有了，我还没办法指挥你选总经理吗？比如说，假设公司要选一个财务主管，我就跟董事长讲说，我这个朋友不错了，他本职学能很好，那考虑他，很快的他就变成财务主管，他会尊重我吧？好吧，后来如果啦，我做了很多这样的，我认为只是建议，你认为是指挥的事情的时候，主事我就说我只是建议啊，那是他自己要听的嘛，关我什么事呢？那你觉得我应该负责任吗？那些董事不是小孩子嘞，董事是大人的嘛，他们决定听我的话而去做事，那这样我要负责任吗？可是你看法条了， 看起来我好像要负责，可是我要负责有道理吗？我不过就建议嘛，你可以不要听啊，你不要听的结果呢？现在说我就不选你啊，我这不就是你该做的事吗？例如说，今天假设你是公司的员工，董事长叫你去做伪造文书的行为，去做伪造人家证券的行为，你说我不要，然后你不要，不要，最后呢，你就被fire掉，不管任何理由，对不对？我一定会生一个理由把你赶走。你说好，你负责，你就照做了，听我的话去做。那将来的话，你会不会伪造文书罪？会不会伪造人家证券罪？还是有吗？我教书吗？那你正犯了一样啊。你可以说是老板叫我做的啊，所以我不得不做。你看法官会不会理你？法官一定不会理你的、啊。那为什么老板叫我做，不得不做？形式上会有责任。为什么来到这边呢？老板叫我做，我不得不做的情形之下，什么叫不得不做？你永远都会选择不要做的、啊，所以你的责任跑不掉。这个法条并不是说你没有责任，你还是有责任，你违法你还是有责任嘛，对不对？但这个法条是第八条第三项，不是要处理你的责任，第八条第三项是要处理谁的责任？处理我的责任，我这个实施负责人责任。那我可不可以抗辩说，或者是给建议嘛？他们大可以不要听啊，他们自己要听他们自己的事啊。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不是吗？但是呢，这个法条就说了，不是董事，事实上呢，执行董事的业务，我如果真的有插手执行，那就一回事。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插手，我是嘴巴讲讲，然后你就说我是实际上控制公司人事潮业务经营和指挥董事执行业务。我是对于这个指挥董事执行业务这句话感到很奇怪，董事都大人了，是谁在指挥他呢？一样道理，今天假设政府指挥 ABC 说，哎，你们三个不要涨油价， ABC 说我想涨啊，要反映那个国际油价上涨，我一定要涨啊，政府说好，看怎么办，下次不会再是你们三个，我临时要下来，我也不要自行吸收油价，我对得起股东，他这样不会觉得他很有骨气吗？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呢，其实对于指挥董事执行业务，现在这个将来在法律上、在实务律制上，会有很多争议。什么叫实质指挥啊？这很难认定、啊。不过不管如何，这个法条定出来，它的精神就是说，希望往这个方向去解释。所以实例提出来的时候，实例出来的时候，当然你就照法条去操作了。实例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说他实际上指挥董事执行业务，那在认定上是不会有问题。只是说，今天假设考一个题目，让你做立法评释的话，这个条文最大问题就是第一个。什么叫实质指挥？不容易认定，因为这些董事都是成年人嘛，他们都是有行为能力的，他们如何能够被指挥呢？就例如说，之前马英九市长跟余文先生，大家知道的案子嘛，对不对？好，今天假设了，假设是马，不是假设，后来实务上一定是这样啊。假设是马市长指挥余先生去做那些。报那些发票的行为的话，假设是这样的，余先生可以说啊，都是他指挥我的啊，所以呢，我是不得已的、啊，也不能这样讲嘛。对于违法指示也没有服从义务啊，不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法条里面呢、啊，第一个它最大问题在于说，它很难去做一个实际上认定，因为这样很难去切割指挥跟建议啊，就是建议跟指挥啊。界限何在？界限何在？不要这样写，鉴于指挥应如何区分？一生争议。所以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建议跟指挥要怎么分，很难去区分。第二个，如果第八条第三项的但书这个立法理由是有这个必要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连同 A、B、C 的责任也一并免除才对？就两点，这两点特别去注意一下。那当然，目前还没有觉得写立法民事啊，如果有人写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好，最后一个观念哦，请大家记得说，第八条第三项的但书啊，并不是要免除公司负责人责任。第八条第三项的但书，它免除的是这个实质股东的责任。然后呢，最后一个你可以补上去，假设这个法条真的有这么样的必要性的话，为什么只有公开发行公司才适用？为什么非公开发行公司不适用？立法里有没有提到它区分的标准？ 所以如果这个法条真的有这样的重要性，如果这个法条是必要的，那为什么只有公开发行公司才适用这个法条？为什么非公开发行公司不去适用这个法条？这也是个问题，它不一致嘛，它适用范围不一致嘛。不过我知道它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就像刚刚讲，这个条文它适用上的问题存在，就是像刚刚讲说，指挥跟监要怎么分呢？很难分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它适用的范围的时候，就优先考量公益性比较大的公开发行公司。因为公开发行公司是对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的公司，公开发行公司的股东呢，他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一般的国民啊，一般的投资人，那牵涉到的社会效益，就是牵涉到的社会范围比较大，所以呢，才在公开发行公司做这样的设计。所以可见立法来立这个法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说这个法条在立法会有一些在适用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开放一个可能性，在公益性比较高的公开发行公司，牵涉投资大众利益的公开发行公司，他才做这样的一个适用。那非公开发行公司，因为不牵涉投资大众利益嘛。他就没有这个条文的使用、啊、所以你记得你要看第八条第三项的时候，第一个看清楚这个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才有这个条文的使用，不是的话就没有。这个应该是立法者考量公开发行公司牵涉投资大众的利益的关系而来的。那第二个，这个法条的适用上呢，容易产生争议。这个争议在哪里？就是指挥跟建议到底如何区分？我这个大股东对你是指挥，还是我这个大股东对你是建议？怎么分？这是一个困难。那第三个点就是说，在淡出的部分，如果应该要免责的话，是不是应该连同 A、B、C 一律免责？基本上这个政府指派的董事，因为如果说只有政府免责，政府指派的董事依然必须负担责任的话，那这样，我个人认为在那个区别、这个义务的衡量上，就义务的分配上，对 A、B、C 来说是不公平的。一方面认为他们是被指挥的，二方面要他们去负担这样的一个公司法上的责任，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如果要免，应该都免责对吧？好，那不过公司法这样修法算是对于负责人的范围又再次的放大。以前呢，公司法基本上就只看职称的。不过公司法呢，在修法之前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经理的这个职称。如果你有在上班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公司里面一般的公司啊，可能是也大概会分什么总经理啊、副总经理啊、乡里啊、协理啊、副理啊、经理，大概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可是呢？可能有一些公司比较特殊的，比如说我的客户是广告公司，他们公司啊没有总经理，他们公司有一个职称叫创意总监。其实他是总经理的，但他不喜欢挂总经理，这样好市侩。他们是广告业，是艺术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写创意总监。那整间公司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归他管。好了，请问创意总监是公司法第八条第二项所称的公司经理？了解吗？例如说，今天假设公司内部职称，你要怎么取？随便你。我们法律上只管了几个，法律上只管了董事，要用董事；监察叫监察人。但经理的这部分呢，他没有去管你要用什么职称。所以如果今天呢，你不想叫经理，你不想叫总经理，你想把它称为内政部长，那也我们公司里面有五个部，这个我们有内政部，我们有财务部，我们有什么部？在内政部，你就是内政部长，专管公司的事务。那接下来呢，财务部门呢，你就叫财务部长啊，就不要叫什么财务长，你就叫财务部长啊。那会计部门呢，你是会计部长，我喜欢这样叫。那这样的话，请问财务部长、会计部长、内政部长，或是像假设我们公司有法，像我们事务所法务部门，对不对？那叫法务部长，可不可以这样？你是法务部门的头嘛，法务都归你管，那律师是我们在管，那法务归你管，叫法务部长。那请问这个法务部长是经理的？什么叫经理人？如果你就在这里，公司法中他叫经理人，可是问题是，如果我有创意一点，我不用经理人这三个字，就像广告公司叫创意总监的，那他是公司负责人。如果遇到事情，他就会说：“我说不是啊，我不是经理，你看我名片上，本人的名片上面是记载创意总监啊，所以我不是公司法上所称之负责人，不应该负担公司法上负责人的责任，没有我的事啊，我创意总监怎样？可以这样说吗？这是一个有效的答辩方法。”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现在了解一下经理人这个人的特性，他的本质是什么？来，请看那个公司法第二十九条。我们先了解一下经理人这个职位，他是干嘛的？公司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得依章程规定设置经理人，所以不一定要经理人，不一定是得啊。而且要设置经理人的话呢，必须在章程上有规定。其委任、解任以及报酬啊，依下列规定定之。所以，因为法条上这样写，一般实务上跟通说就把它认为说，公司跟经理人的关系呢是一个委任契约关系。不过，不要忘了哦，我们民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章节叫经理人的代办章？ 在这里面有没有？如果你读过这个的话，看见那个五五三，你要请看五五三小民法，在这里面第十一节经理人及代办章。乃他的提到说，称经理人者，为由双方之授权，为其管理事务及签名之人。这里有个经理人呢、啊，那这边提到是商号的授权，那请问什么叫商号啊？商号是一个泛称，商业组织体，好、哦，那概念就商业组织体。那商业组织体呢，我们一开始介绍过，目前实务上常见商业组织体就是有一家公司法设立一家公司，就是一家商业登记法设立一家行号。那么常提到所谓的工商行号，那个行号者就是一家商业登记法去登记的。那所以呢，民法五五三条这边所称的一借由商号的授权，这个商号啊，它的范围就很大，它就包括到公司或是依照商业登记法的登记的行号。那这边有提到经理人的规范，那这样的话，经理人到底要适用什么法律？那要适用公司法，适用委任的章节，还是适用民法五五三条以下的经理人跟代办章这个章节啊？这第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嘛，有没有普通特别法关系呢？好，一般来说，公说跟实务认为说，这三个法令。就是经理人跟代办章这个章节，委任契约的规范，还有公司法的规定，要视情况去适用。那有两个跟你讲一样，但这样至少告诉你一件事啊，没有排除适用，哦，没有说经理人跟代办章排除委任的规定，也没有说公司法排除民法的规定，他没有这样。所以目前公司跟实务认为说，应该视情况而取最好的一个，就是最适当的标准去适用。所以这些法律关系先放在脑袋里面，这样我们知道。反正总而言之，经理人的概念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它不是一个常备的机关，它也可以不要设置，对不对？如果要设置的话，二十九条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什么委任，要经过那个章程有规定，而且它的法律关系呢，要依照委任契约的规范去做。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民法五五三条以下关于经理人跟代办章这个章节相关规定的适用。所以经理人呢，他要适用法律规范，可能就会有委任契约，或者经理人跟代办章这个章节，还有什么公司法的规定。那他的选择呢？请看一下那个选任哦，经理人的选任。公司法第二十九条这边呢，它是有一个经理人的选任程序啦。那我先讲为什么要有经理人这个组织哈，最主要是一个实务上把它认定为是一个业务执行辅助机关，你可以把它写上去，它是一个业务执行的辅助机关。为什么这个辅助机关呢？因为一家公司的事情大大小小非常多啦。比如说我们讲开一家公司哈，最基本，一般的公司至少会有一个什么行政部门。所谓行政部门，例如说公司内部，假设像总务部门啊，电灯坏了谁去修？谁去修？要有人修嘛，对不对？接下来呢，谁去叫水？谁去叫咖啡？有些公司里面有咖啡机的啊，咖啡机里面咖啡没了，谁去叫咖啡？这一般都是总务在处理的，所以总务可能会处理像文具的问题啦、灯泡的问题啦。有看过《苏二科》吗？有看过吗？就是一个日剧，怎么样？那个《苏二科》那些就是总务部门的人啊。他们是一个，接下来管新人进来、旧人离职，这是什么？人事部门在管的，对不对？再来呢，财务部门会有吗？管钱进钱出的财务部门吗？还有呢，业务部门呢，卖东西会有业务部门吗？对不对？接下来呢，有些公司研发产品会有研发部门，有呢，还会有一些公司自己生产产品的，会不会有工厂？工厂就会有厂长啊，他是管工厂的，就这样随便算起来六个部门。有些公司还有法务室的，就是七个人。好了。我如果是公司的经营者，这七件事都我来管吗？理论上最后都要对我负责，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管那么多事，而且我没那么多专业啊。所以我可能就总务部门找一个总务部门的部长主管，财务部门找一个财务部门主管，业务部门找一个业务部门主管，然后会计部门找一个会计部门主管，法务部门找一个法务部门主管，然后研发部门找一个研发部门主管。我可能就会这样做。这些主管，他对我来说，他是我业务执行的辅助机关。公司是我在经营，我在管理，但是我人手有限。只有两只手，我的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找了这些人说：“你们去跟我管这些部门，这些部门是我不直接管，然后你们对我负责就好了。”所以经理的概念就是这样，他们是业务执行辅助机关，协助我这个公司经营的这个董事处理公司内部的事务，还有外部的事务。所以要不要设置，看我，看股东。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也是股东选我当经营公司的，股东选我经营公司，结果实际上呢，我都没有做，我就找了很多人说来你们帮忙做。但股东可能会不爽哦，为什么？因为股东是选我经营公司，如果我这个也都加手上，那个也加手上，那个也加手上，讲好听点是充分授权，讲难听点是什么？全部都别人在做嘛，反正都对我负责，能做得好好的，没事怎么样？看电视看电影就好。 那这种情况股东可能不高兴，因为他希望我们做。所以第一个选经理人呢，要谁同意？要股东同意。从哪边看得出来？章程，29条说的嘛。你要选经理人，必须要依章程规定。章程是谁定的？股东定的。所以公司的经营者可以把权力下放，可以做那个分层负责这样的设计，股东要先同意才行。不然的话，我们选一个人当总统，马总统应该管理所有大小的事啊。这个马丢烂子，马总统应该也要处理的、啊，因为我们是选你当执行者的嘛，应该什么事都要处理。可是反正不可能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有各个不同的机关处理各个不同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必须要章程上说好才可以。再来，谁来选？我们看股份有限公司呢，谁选呢？第三款规定说，股份有限公司应该董事会以董事过半数的出席，出席董事过半数的同意形式。所以呢，谁当经理人？董事会说我来决定，因为之前也是帮我做事的人嘛，对不对？所以谁当经理人？我来决定。比较大型企业是这样。所以经理人呢，他是一个业务执行辅助机关，要不要看股东会的脸色？股东会说好，那就给谁去选，给董事去选。你要选谁，帮你去决定就好了。这样 OK 吗？好，所以呢，经理人他的性质是这样之后，接下来就像我刚刚讲的问题，如果啊，我找了一个内举必亲，我找我的表弟来当我们公司的经理人的话，假设是这样，我就说哦，当经理人很多责任的，公司保卫说你是公司负责人，所以你的名片上面呢，不要讲你是经理哦，你不要讲业务经理，这样不太好。你名片上面呢，就打什么？就打行销主管，那这样比较好吗？或是行销部主任？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不要打经理，那将来如果出事啊，就说我是行销主管，我不是业务经理。那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说？管你是谁嘞？你做的不就是业务经理的事吗？这就是公司法的想法。我们往下看。来，请看经理的认定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刑事认定说法，这种说法呢是刘仁玉老师的说法。你看刘老师怎么说？来，你看第八页上面这里，刘老师认为说啊，必须是依照公司登记还有认举办法第9条的规定。这个办法哦，公司登记认举办法这个办法是公司法授权主管机关定的啦。那在这个办法里面，它有规定说公司的经理人必须要登记啊。不过呢，请注意啊，这边注意一下，向主管机关登记啊，不是生效要件。依法要向主管机关登记啊，但是向主管机关登记并非生效要件。只是该登记不登记会被处以行政罚而已。哦，依照这个办法的规定哦，该登记不登记会被处以行政罚，但是登记并不是取得经理人资格的生效要件。然后你旁边写一个12条，那我们看一下12条这个条文，来，请看公司法第12条。公司法第12条规定说，公司设立登记之后，有因变更的事项而不登，有因登记的事项而不登记，或已登记的事项有变更或变更之登记者，不得行事项对抗第三人。所以，公司设立登记之后，如果选经理人，依照公司登记认举办法第9条规定，应该向主管机关登记。但是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公司法第12条说，它不是一个生效要件，它只是什么，不得以行事项对抗第三人而已。所以第八页上面这一行说要登记，大家记得，登记并非生效要件，登记是一个什么对抗要件。依法应登记而不登记，只会被处以行政法，但是不代表这个权限是无效的。把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那刘老师意思就是说要登记，可是因为登记不是生效要件嘛，所以后面有一个或，他说或呢，经公司法第29条规定的证明程序的话，才是经理人，因为他认为说经理人有代公司签名的权利。开始说比较符合法律的安定性。为什么经理有代公司签名的权利呢？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再看到民法553这个条文。念在个的时候，你这国内这个吧，经公司的这个法念到，来看553第一项，称经理人者为由双方之授权来为其管理事务及签名之人。管理事务讲的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权，签名是什么？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对外为行为。一般我们会认为经理人是代理公司对外为交易行为的，所以经理人呢，内部的管理权限，外部的代理权限，这是我们一般对经理人认知，内部的管理权限，外部的代理权限。好，所以呢，刘老师才会说啊，经理人既然他权力有这么大，有代公司签名的权力， 所以啊，他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去认定，会比较符合法律的情形。这是一种说法，不过这个说法算少数的说了。我们往下看下面的实质认定，说是比较多数学者的看法。林慧芬老师啊，刘玉老师啊，那个王宇老师，林慧芬老师、王宇老师他们采的是这个实质认定说。他认为说，我们公司把这民法九条修完法之后啊，已经删除经理人的法定职称，把这个稍微说一下。民国九十年，这公司法非常重大变革的那一年，公司法一口气修了235个条目，然后那一年呢，让很多老律师呢傻眼，然后让很多新律师张大眼，因为那年修完法之后啊，老律师就想说，皮啊皮啊，赖以为生公司法被砍一大半，新律师就觉得说机会来了，因为大家终于立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我们大家一起嘛，对不对？你老刘为什么对我态度就会？我们刚通过考试，我们比较对。所以呢，在那次修完法之后呢，上了一批新的公司法律师，退了一批比较老的，然后被时代淘汰掉的律师。可是那年修法其实对企业界的冲击非常的大，因为啊，修正前有235条是不一样。所以那一次修完法之后呢，因为我们有比较认真跟着新法修正的这个路程，就有小赚一点钱。因为太多企业要问公司法的问题，所以他就问了、啊，就会写说啊，请就是例如说，我们问说这次修法哪些东西需要注意，啊、或者他有什么新的疑问，那我们就不停写法律建议。那法律建议写好之后啊，就像卖古袜一样，古袜知道吗？啊，对不对？你来要，你来说经典的全程序是如何，我就列印出来卖给你。然后这边呢说要怎么样，列印出来这个法律就卖给你。所以那个时候，在那回答这类的问题，一个问题可以回答上百遍。按照写一本就不停的印就好，他叫印法律建书换钞票，那段时间是很开心的时候。所以那次修完法之后呢，当然考试上来说考题好抓了，因为235个条文太多东西可以考，然后呢，它的影响力到现在其实都还在。但是啊，那次修完法对公司对企业界冲击很大，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经理人。以前公司法有个条文啊，它是写说本法所称经理是指。就把职称写出来，例如说，以前就这样写，然后大意记一下就好。例如说，以前有个条文写说，本法所称经理人，系指啊，然后例如说，总经理啦、副总经理啦。就可以去找研究条文，不会考。然后呢，什么乡里啊、协里啊、部里啊，他就把很多名称列出来，很多职称列出来。然后呢，既然以前法条这样写，本法称经理人是指总经理、副总经理、乡里、协里、部里，他列了很多东西出来之后，就会发生像我们刚刚讲的事情。我不要挂名总经理，我挂名执行长。啊，这样的出色，就是我总经理我写执行长，或是我不要挂名财务经理，我不要挂名副总经理。我就挂名什么财务长、策略长、营运长，很多公司搞这些长的嘛。那请问这些长在公司有什么地位？九十年代你认为说，为了避免实务上这么冲突，去回避这些法律规定，他就把法定职称删掉。所以呢，这个法定职称被删掉之后啊，公司法立法者就说，以后谁是经理人，我们用实质认定。怎么实质认定呢？来，请看一下31条。公司法第31条，这个条文很有趣，它有两个不同的解读角度。你看31条第一项来念一遍，他说：“公司的经理人，那经理人的职权呢，除章程规定外，并得依契约之定定。”代表着经理人职权是有弹性的。那我先看第二项，重点在这里：经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约规定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你这样读过去，他就告诉你说，经理人什么权？什么权？在公司章程跟契约规定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的权利。可是呢，另外的读法就是，你把经理人三个字哦，用手把它遮起来，就是在公司章程或契约规定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的人，把你的手拿开，那个人叫经理人。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人的名片上印的是策略长，是什么东西呢？听不懂，对不对？营运长听不懂，财务长。比较好懂，对不对？执行长听不懂，一样道理，我就问一个问题，法律就会这样问：你在公司里面有没有管理权限？有没有人归你管？你说有啊，整个部门都归我管，很好。你可以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作为交易行为吗？如果说他说可以，公司有给我一个50万的合约权限， 对外来说，五十万的账面，我都可以代表公，我都可以代理公司签约。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你职称是什么？我是营运长，不，你是经理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呢，从这个法条意思来看，就是说，只要这个在公司章程的会计的规定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内部管理权限及签名之权、外部代理权限，那不管你的职称叫什么呢，你在公司法里面就叫做经理人了、啊。所以呢，多数学生认为说啊，像第八页这边，我国公司法在民国九十年修正法之后，删除经理人的法定职称，所以经理人不以一定的职称为限。而且依照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公司章程或契约规定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者，就是经理人的嘛。所以要实质认定啊，不用管有没有登记啊，不用管有没有依照决定程序选出来啊，有这样的权利的话，他就是。各位请教说，未来修法的时候啊，应该把经理人登记制度干脆就废除掉了、啊。意思就是说，刚刚刘老师拿出来引用的公司登记证据专法第九条，我们这一页最上面那一行，王宇老师说那个条我们删掉了，因为登记只是一个什么效果？对抗效果，也不是一个生效要件。那很多公司懒得去登记，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就把那个法条废掉就好了。所以呢，目前比较多数看法认为应该是持续的。所以像刚刚讲的啊，创意总监如果没有做好，导致公司受损害，他应该负什么责任？你应该问他，你在公司的管理权吗？有没有人归你管？有一个小组，三个人归我管。你对外可以代表公司找厂商来做广告的事情吗？我说可以啊，我对外公那个老板授权我啊，例如说剪那个说摄影的厂商我可以去找，例如说录音的厂商我可以去找，那很好吗？一个经理人啊，叫什么创意总监还是经理人？这样听懂意思吧？啊，所以呢，目前比较多数的看法是这样，实务上是这样认定的、啊，不会用你的名片做标准的啦。那名片做标准的话，谁都不会有违反这个条文。好的，往下看，我往下看第三个叫经理人的对外权限。刚刚我们看了民法五五三，讲得很清楚，依照经理人代表商那个章节里面，只要说经理人内部有管理权、外部代理权，对不对？然后呢，公司法的三十一条第二项也讲得很清楚，经理人内部有管理权、外部代理权，对，内部外部，刚讨论完是内部认定的问题，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外部代表公司去对外权限的问题，代理公司处理事务的问题。那这个梁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这个例子。他说，假设有一家叫大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得设置经理人，符合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范。该公司董事会呢，决议委任甲为总经理。董事会决议方法呢，依照那个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是董事会的普通决议啊。再往下看，但是另外用契约跟甲约定说，他不可以跟客户签订买卖契约。所以这个总经理呢，在对外权限上是被压抑的哦，他没有对外签订买卖契约的权利。但是甲呢，还是以该公司总经理的名义跟乙签订买卖契约，把公司的产品卖给乙的。所以说，这个买卖契约对大校是否发生效力，也就是内部限制的对外效力违和啊。公司内部对他做了一个限制嘛，委任契约里面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对外签订买卖契约嘛，那这个内部限制会发生对外的效果吗？简化来提问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乙公司啊，你会怎么想？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看乙知不知道这个内部限制吧。如果乙知道这个内部限制，那乙没有被保护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交易性，所以大家不能交易 ，OK 吗？如果乙呢不知道这个内部限制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认为乙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啊，交易的善意的交易相对人嘛，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应该认为这个交易行为有效，一个基本的思维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可能牵涉到一个前提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看这个讨论之前，本来就想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今天呢，你去柜台报名，去高点柜台报名，有一个自称呢是高点的总经理的，拿一张名片给你，上面印着总经理，他就说你这个同学看起来就是非常认真。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全修的话学费是多少？我当年全修的话，我当年全修是一毛钱都没有付。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感觉到补习班的温暖，因为我家是921的受灾户，然后我在补习的那第一个月921嘛，我在倒了嘛，班主任说来，你拿身份证影本来看你的户籍地啊，在国里啊，先退一半钱给你，就拿身份证去领，你把那个3万多，领了10000多回来，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你再回去拿那个里长的证明资料，拿来再退一半给你。所以我就去拿里长证明之后再拿去，就退了一半回来。然后他就问说：“那你书籍上有什么困难？然后再跟我们讲。” 我们再把你需要的书籍给你，那好好考试，是不是很温暖？你说我现在这里，不然就被挖走了。所以呢，如果这个总经理他跟我讲说学费免了，都免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总经理没有对外免除学费的权利，免除学费是财务部门的权利。假设是这样好了。那我可不可以说我是善意第三者呢？我是善意交易相对人啊，他已经代理你们公司跟我做免除学费的决议了、啊、的意思表示，那自然对外生效。你们在里面怎么约定，我怎么会知道？这蛮有道理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我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前提是被我设定在前面，那个前提就是他是总经理，所以他对外有这个权利。那我们应该去问，为什么会对总经理有这样的迷思啊？为什么会觉得总经理很大？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经理讲的话就算数？为什么对他讲的话不会存疑啊？为什么我不会问他说你是总经理，那你说了算吗？是不是要请董事长跟我讲？因为一个公司法规定啊，董事长他对外代表权利有吗？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去质疑他呢？因为我心中认为他总经理他很大嘛，他对外讲的话应该算数吧，我应该会这样认定嘛。这就是前提问题。关于这个前提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林伯权老师的说法。来，请看林老师的说法。林老师认为说啊，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不要认为总经理就是一个很大职位的人。来，往下看，他提到说，公司法在民国九十年修法又新增了31条第2项的规定。而这31条第2项的规定呢，除了提供经理人的实质认定基准之外，更具有排除民法官商号经理人规定适用的重大意义。他说呢，31条第2项，我们看刚看的，他说本项既然规定呢、啊，公司经理人在章程还有契约的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书籍签名之权，那就代表说。经理人的权限本来就是受限的，那就代表说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认为经理人有一切代理公司处理事务的权利。因为31条第2项讲得很清楚啊，经理人他是在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内才有这样的权利啊。那我一个交易相对人，我要相信这个经理人有这样的权利之前，我应该先去看看这家公司的契约，先去看看这家公司的章程，再来判断我能不能相信这个经理人的话。所以你看到说法认为说啊，那么在公司章程契约授权规定范围外的部分，并不因其公司经理人的身份而当然不为公司管理事务的以及签名之权。不过因为他的职称叫经理人，他就理所当然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他的权利是源自于法律吗？他说不是，是源自于什么？契约跟章程的授权。所以任何一个交易商人都不应该相信他的职称是经理，他就理所当然有这样对外代理权或对外代表权。那就是林老师的说法。所以林老师的说法，如果换个角度讲，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经理人又怎样说？你是经理人，那又怎样吗？你拿你的这契约给我看，拿章程给我看，不然我能够确定你有这个权利？那我面对经理人，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质疑。这是林老师的说法。那再往下看呢？他说呢，公司法这样的规定啊，是民法特别规定。林老师认为公司法是民法特别法，就这一部分来说，所以他认为说呢，相对于民法上的商号经理人。民法是商号，是用所有的商业组织体在用的那个法条，是554条特别规定的情形之外，原则上有为公司管理商号的全部事务及其签名之权利，本质上有所不一样。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翻回去看一下553下条，再看一次民法的规定。来，请看554条第1项，经理人对第三人之关系。看到吗？对第三者关系是对外关系。既然对第三者关系，就商号或其分号或其事务之一部，请看后面那格式叫什么？视为，视为有违管理上一切必要行为之权。林老师说，公司法有说视为吗？公司法31条第2项讲哦，经理人是依照契约跟章程的授权范围内才有为公司管理事务的签名之权哦，它不像民法554条第1项讲说它是视为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林老师认为说，我们公司法排除民法的规定，所以在公司法里面的经理人不像民法商号经理人这样，在对外关系上被法律视为是有这样的对外权限。在公司法31条第2项明文规定之下，我们应该认知到公司的经理人只有为公司只有在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内，才为公司管理事务签名之权，这是他的想法核心事件。所以他认为啊，就这个题目来看，来请看一下第8页这里。第8页下面的括号提到说，他说从31条第2项的征订，我们知道说了。民法上的商号经理人跟公司法上的公司经理人，在现行法之下有明确的许可。民法那个东西呢，去给商号用，去给一般的行号用。公司法在公司这边有特别的规定， 在旧法之下，认为公司经理人应该适用民法和商号经理人规定的见解，失去利润基础，一举扬弃。所以他的结论会是，除非乙公司能够取得相关资料，可得信任甲为大校公司签订买卖契约的权利，否则大校公对这个交易行为对大校公司不生效力。你不能够只是因为他是总经理，你就理所当然认为他有代理公司各为交易行为的权利。你应该先请大校公司或请这个总经理把契约拿出来看，把章程拿出来看。在你没有拿出契约章程出来看之前，我是不会相信你有权利代理你的公司跟我签约。这样 OK 吗？对不对？大家想法好像是这样嘛。可是我们看个条文啊，来看一下公司法36条，再翻回来。林老师提出一个学科之后呢，很快就有问他说，他现在跟公司法36条是不是有抵触？公司法36条说，公司不得以其所交予经理人之权之限制对方三一第三者。不是跟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吗？是不是这样？好了，林老师说没有抵触，没有抵触，什么意思呢？来，我们的民事法律啊，有没有要求过交易相对有查证的义务在啊？我们在讲善意第三人的时候啊，是我要去举证证明我的善意，而且不要管公司法，每一般民事法律啊，包括诉讼法的法则哈。我认为我是善意第三者，是我要去举证我的善意，还是你要举证我的恶意？应该你要举证我的恶意，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证明我是知情，我只有你能证明我是知情，不知情是消极事实嘛？应该这个主张基于事实来举证嘛？诉讼法上这样讲，所以在法律上、法院实务上，我只要主张我是善意第三者，嘴巴讲讲就好，我不用提供证据出来，是你要来举证证明我的知情。所以就会开始弄一堆证据，知道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是这样。林老师说啊，林老师说，这样的概念，在一般的其他的民事处理上，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因为公司法31条第2项已经讲，经理人只有在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内，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那么我要相信他有这个权利的前提，必须是我要先尽查证责任。我要先去举证证明说我已经看了契约或章程，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权利存在，我才能主张我是善意。如果连查都没有查，我不能主张我是善意。但是如果去跟公司查了，公司骗我，我去跟经理人查了，经理人给我一份假契约，那这时候才可以用36条，不可以对抗我这个善意第三人。能听得懂他的意思吗？一般民事法律上在讲善意第三人是两手会摊在那边，就说：“啊，我是善意的，你举证我恶意。”法律上是这样去做，可是因为林老师认为说，在31条第2项的规定之下，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说，经理人不是理所当然有权的，他的权限只限于契约跟章程的规定范围。所以，在我这个交易相对还没有取得章程跟契约限定范围之前，我是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这个经理人有权的。所以我有查证的义务。我查了之后，如果经理人给我假资料，我才能主张36条说，你们给我的这些东西不可以对抗我这个善意第三，因为我已经查了。你事后说他没有，我是被骗，你不能够对抗我。大概理解林老师的说法。所以林老师认为啊，公司就是林老师认为呢，这个36条这种情形啊，这种情形是用前提是交易相对人还有先查证过。如果交易相对人没有先查证过的话，交易相对人不得随意的主张他是善意第三。那他这个说法的前提是因为31条第2项已经明白讲，经理人的权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经理人的权限是什么？基于章程和契约的授权的。所以林老师这一切的想法是源自于哪里？他认为公司法是民法的特别规定。虽然刚刚我们看的民法54条第1项可能清楚说，在对外关系上，法律是以自为有对外处理事务的权利。林老师认为说，公司法31条第2项定了之后，就排除民法54条第1项的适用。所以他叫排除民法规定适用说。好，这个呢要回到他的学说的背景去讨论了。林老师是留日的，他日本回来的。日本是民商分离的国家，我们台湾是民商合一的国家。那有人曾经问过我说，这个规定在哪里？就是民商合一的规定在哪里？对，很好。我从大一听民商合一，听到大四毕业，听到念研究所， 对，我们国内没有法律规定说我国法和民商合理。那好，那民商合理跟民商分离怎么分的？要看总则啊，例如说我们有民法总则，然后接下来就民法在劳务权侵权的各篇，接下来就商事法。日本呢，他们是有一部法律叫商事法。我们其实没有一部法律叫商事法啊，我们只有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但是我们没有一部法律叫做商事法。所以以前会问说，商事法是哪一部法？我说商事法其实是四部法，但是只原则上是四部法，实际上不止这四部法，它就一起的公章。但如果这个问题去问日本人呢、啊？应该说商法呢，有啊，我们一部法律叫日本商法，它就法律就叫商法。然后商法呢，这个法它是一个法，它名字就叫商法哦。商法这个法呢，它有总则篇，接下来会社篇、票据篇、保险篇、海商篇。那我们是把它的各篇拆一拆，变成四部法。然后呢，他们不是有商法总则吗？我们没有拿来，我们商法总则留在日本那里，我们没有拿过来。所以我们用什么总则？当初立法者想想说，为什么商事法特别搞个总则？就民法总则就好了，商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基础嘛，那就搞民法总则就好了。所以我们国内没有商法总则，因此我们被认为是什么？民商合一，是这样。所以每次解释商法的东西呢，总会回到民法去。可是日本是这样，他们的想法认为，这或许比较不礼貌的说法哦，就是有人说，商法是商人用的，民法是农夫用的。农夫种田嘛，时间过得比较慢，慢慢来，慢慢处理，平和处理，要取得一个正义。对商人来说啊，时间往往是最主要的正义，因为商人做生意有什么？有商机的啦，对不对？现在，如果说现在，例如说我们讲手机哈，当年我买那个三星的手机，买这 S1 的时候，就 Galaxy S1， 就银河系最强手机那一次的时候，走到哪它都是最漂亮的一只哦，对不对？后来出了 S2。然后呢，他就鸟了。所以如果啊，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当初在 S1 这只手机上，我们有了交易纠纷，打两年之后你赢了，我必须给付你啊，20万这 S1 的手机，你要吗？你要它干什么？你现在要 S2， 现在 S2 也要被淘汰，那个初心版的40代手机，对不对？所以啊，上次熊就这样，他没有办法拖了。你民法的民事诉讼可以打个3年，慢慢来。3年之后你要给付价金给我多少？3年之后你要给付我那个租赁的费用多少钱？都 OK， 他不会因为人经过怎么样，还有5%利息很好赚，对吧？商业行为不是啊，过2年、过3年打赢了，然后给付标的物给我，我不要这一批东西了啦，卖不出去了，没有价值啊。所以日本人他们就基于这样的想法，定了个商法准则。好，林老师从日本回来，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要再回去看民法的规定？为什么我们商法不要搞一个呢？他就一直讲嘛，认为商法能解决，就不要回去看民法了嘛。民法是农夫在用的啊，所以呢，他会想尽办法在商法里面找到解决的之道，而不是说商法没有就回去看民法。所以林老师说，以前公司法没有31条第二项的时候啊，我不知道经理人权限是怎么样，那只好回去看民法了。那现在有31条第二项写得很清楚啊，经理人在章程跟契约授权范围内，他有这个权利，他基本上权利是源自于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不是源自于什么？不是源自于民法给他的啊。所以他就说不要回去看民法。OK 吧，它背后是这样来的啦。但是哦，公说就说了，哦，你这样的话会造成社会上的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好不容易升经理，比如说那个连续剧的温升豪跟那个谁，那个谢安贞演的是啊，隋唐啊，对，隋唐演。我记得温升豪在那个剧里面跟那个蔡淑珍，我忘他在戏里面的名字了。他们在争他们公司的经理吗？有没有？谁争到经理，谁就怎么样，很开心，争来争去，斗来斗去嘛。那后来呢？那个已经生小孩的小三呢，出来想要帮他的男朋友争经理的时候，引发很多事情。当经理有这么好高兴的事？你知道这就是社会的观念。经理呢，了不起呢？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回去跟你，假设你在一般的公司上班，回去跟妈妈讲说，我当经理，我当副总经理，我当总经理的，就方便好升官嘛。可是领导这意思就是说，经理有这么大吗？经理不会这个职称嘛？他的权利呢？依照契约跟章程授权啊，他没有办法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内，那这个经理人有了不起吗？如果说今天契约里面写说你是经理人，你的授权范围就是啊。那2间厕所归你管，然后啊，关于厕所相关的事务，你可以帮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契约，你可以买卫生纸，你可以买清洁剂嘛，那也是经理啊，那这样很开心吗？ 这样可以理解意思吗？这就跟风速入空一个密码数不是一样的道理，法规立管就这样。所以基本上来说呢，林老师这个想法跟社会风气好像有点抵触了。一般人怎么这种精力很大嘛？所以我们来看第九页这边具固有之权说，这多数都是说把实务上才直接说的。林老师那个是一个比较，他说是比较反叛的思想。他说呢，31条规定啊，经理人职权啊，除章程规定外，并得以契约之订定。他说有这样说法没有错了，不过他说这个是指哦，可以用章程跟契约明定他职权的范围哦，也就是在经理人各种职权范围内是不是授予一部，或是限于，是不是授予各部限于一部啊？可以用章程跟契约去定，但是请注意后面这句话，并非可以用章程或契约根本排斥民法554条第一项，还有55条固有职权的适用。54条第一项我们刚刚看是外部关系嘛，对不对？你不可以排除哦，章程的规定不可以排除哦，契约规定不可以排除哦。后面那句话重点，否则经理人将失其所以为经理人之意义。如果这些权利被排除了，他还叫经理人吗？他这个说法有个对经理人这个职称的崇拜，这样可以理解吗？他是经理人，怎么可以没有这些权利呢？没有这些权利的话，他还叫经理人吗？所以这一说就是经理人的说法，这样可以理解吗？他是经理吗？你怎么可以没有这些权利呢？不然林老师就说了，经理不过就是个名词吗？为什么叫经理就一定要有这些权利呢？今天讲难听一点吗？我们这个董事很大，对不对？但这个公司是 把这个职称叫董事，公司我可以把这个职称叫管家的。就公司说，公司应选任管家，至少选任一名，最多选任3名。那由管家处理公司的事务。九位重点觉得管家很大哎。然后如果公司讲说，公司得以章程设置董事，及权利呢为章程或契约另行订定，你就不会觉得董事很大啦、啊。林老师他不过是个名词嘛，重点是他本质是怎么样。可是这边出来就是说，那如果他没有这些权利的话，否则经理人将失其所为经理人之意嘛。然后他又说了，你看哦。民法关于557条关于经理人的限制啊，也不包括到554条第一项，还有55条的规定。也就是说，虽然都在民法里面，我们可以对经理人权限加一定的限制，不过呢，不可以排斥一个经理人根本上应该有的权利。所以他说啊，公司法31条啊，只能够说是民法的补充规定，不是民法的特别规定。如果你用章程或契约去订定关于经理人的职权，不可以去跟民法上开规定互相抵触。换句话说，554条第一项所提到的，在对外关系上视为有对外的代理权限，这个东西是不可以被排除的，因为它是经理人的根本精神。然后再往下看，公司法在1990年的时候虽然增订了31条第二项，不过他说他的理由不是，他理由是在明确的确定经理人有这个权利，并不是要去排除民法的规定。确实，立法理由没有说排除民法的规定，所以他认为说啊，6依照36条的规定。公司对于经理人所加的限制，不可以对方参与第三。他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讨论？那就很不是解决了吗？所以呢，他们认为哈，经理人本有位，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为什么讲本有位？本来就有，本来是本何而来？本民法554条来的，本民法553条来的，在民法553、554、556的规定之下，本来就是这些权利嘛。民法是这样讲。那公司法你要排除民法的规定，要明文呢、啊？他说公司法没有明文排除民法的规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受民法的拘束嘛。他在民法规定里面，554条第一项讲很清楚啊，对外关系视为有代表权啊，视为有代理权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虽然公司对这个经理人的内部限制，他1到36条规定也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因此呢，最后结论就是说了，经理人呢本有为公司管理事务及签名之权，这个权限包括对外可以代理公司签订买卖契约，这个是经理人固有的经理权限。1到36条的规定，公司对经理人所加的限制不可以对抗三地三，所以除非大小公司能够证明以这个交易团队明知契约的限制之外，不得主张这个契约对大小公司效力，不可以这样子。这是多数说法。所以目前呢，关于这个问题点上啊，林老师的说法是少数的说法。林老师这个说法就是经理人又怎么样，经理人了不起哦，经理人权限呢是源自于契约跟章程的授权啊，不要我去看民法554条啊，要看哪一条？看公司法31条第二项。31条第二项说你很大吗？没有。31条第二项是说你在契约跟章程授权范围内得到公司管理事务签名的权利吗？对林老师的说法。但公司说他是经理人，如果经理人没有这个权利的话，他还叫经理人吗？但经理人会是经理人为经理人之一吗？ 对不对？而且呢，光是把这个排除民法的适用吗？没有这样说嘛。既然没有这样说的话，你应该回去优先适用民法的规范。光是把这四条第二项，顶多是个普通规范而已啊。如果四条第一项讲得很清楚啊，在对外关系上，是我有这些对外代理权，代理权嘛。所以呢，在三十六条规定之下，内部限制不可以对抗外部的善意第三，所以这个交易行为啊，大笑了没下去。这样可以理解吗？两种不同的说法哦。好，那国考的时候嘛，当然。结果我老明了，林国权老师呢，他也知道他这个见解是比较少数的看法，所以他也不会逼你说非得写他的不可。但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两说都写出来，做个选择了。两说写完之后，你都要采一说啊。好，这个时候呢，教大家一种比较两面讨好的写法。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很难选。选了这个，觉得对不起自己；选那个，这个。好，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就说了，上诉二诉，多诉说，及实务见解，学说多诉说了，学说多诉说及实务见解。哪一说？才第二说，对不对？这是一个客观公允的报道，我们可以报道有纪先生打的人，可是其实我们不该报道有纪先生到底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这是法官的事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报道说了，多数学说和实务见解才第二说，这是事实，是这样，没有说客观上是这样。不过呢，可以认为说啊，但。写在后面就比较弱，可以这样写，插一下。上书二书，大家都听到。若采第一个学说，有什么好处？假设我们今天采林国权老师的说法，有什么好处？想看看，有什么好处？如果在做这个交易行为之前呢、啊，这乙公司啊，先去问大家说，你们家总经理有没有在乙公司最高经理买卖契约的权利？大家说没有啊，他没有这个权利啊。那乙会跟大校签吗？乙会跟甲总签吗？不会，对不对？他不会签约的，会发生纠纷吗？不会。所以若采第一说呢，事前的查证，可避免事后的纠纷。讲得好的，那这时候会有坏处吗？坏处就是你不相信我，是不是？你去查我的这个权利，你现在是看不起我，不相信我，你懂这种心情上的不愉快吗？我代表公司出来跟你签约，我红海的总经理来跟你们公司订办公用具，订电脑200部，你还去问红海说我们这个权利不用跟你签，我有很多家相信我。就会讲，你就没有这个单了。那个梁有这种心情吗？他是总经理吗？他职位这么高，是不是？但是呢，若采第二说，不过我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啊。若采第二说，有什么好处？第二说就不用查嘛，不要查、啊，对不对？不要查呢，就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不用查，就少了交易成本。节省交易成本，然后保障善意第三者。两说的好处都写完之后，就说那目前的学说都是说他的书见解才来说，才第二说，说完了，然后不要问我喜欢哪一个，这个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较多人喜欢第二说，那就完了。但是反过来写其实不太一样，如果我先写说上述二说学说多数说还有实务见解第二说，那但是你可以就接下来就会写啊，不过如果采第一说的话有这个好处，采第二说的好处是这个，这样感觉就好像在骂实务见解，而且你是没有考虑到上面这个问题吗？ 能听懂意思吗？所以我会建议把它反过来，就是上述的说，如果采第一说有这个好处，如果采第二说有这个好处，但是比较多数人是采第二说，因为比较看不到那个负面的感觉，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像这种问题出来的时候啊，假设你真的不知道采哪一说，那么这样写就好了。如果你是提出第一说林老师，你看到一个考生这样写，你有什么感觉？没觉得他不挺你吗？我这样说，你们觉得我挺你吗？不会吗？因为你很客观的一个人嘛，对不对？你又不是说不写我的东西一定会怎么样？你没有啊，你很客观的、啊。那你有发现我看到你的好处在哪里？有吗？啊，多数说的说法难道不是优点吗？当然也是啊。但是我就说，多数都是这样说的嘛，那就能够没有错、啊。那、啊、你当然也可以写，我虽然不是说这样说，不过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好，也可以啊。不然你就要确定是他出的啊。如果他出了怎么办呢？你就会被大家打在钉在墙壁上。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要记得哦，选答案的时候，请适度的选择就好了。真的没办法选择啊，你就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客观的记者，报道我，就是报道我就了事，不要加太多主观的关系。这样我有什么对？我会宁愿啊，不要做选择，我也不要选错边。不做选择还有无限的希望，选错边呢，很好或很坏，很好那很开心吗？那承担不起很坏的结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OK。